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命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好啦，大家又到星期二嘅夺命捞松啦。咁咧就啱啱就喺呢个会展啊，身水身汗。就講翻嚟，咁咧就哇，今日真係痛苦啊！即係呢個出邊係熱到爆炸，咁咧就因為書展開羅啦，咁就要最後趕工啦，咁就啱啱嚟之前嗰一分鐘，出版社先將印好嘅書送嚟。 哇！ 係啦，咁咧就係大家都等咗好耐㗎啦，就係我哋差唔多係第一個城寨嘅節目係變成呢、這個。書的出版就是這個 Gordon Poon 的作品叫做《炎黃解毒》，裡面就其實政治相當之不正確的，大家如果看到的話你就慢慢估下這三支旗是什麼旗。 哇， 一支就是這個東特厥斯坦第一共和國， 哎呀， 第二支就是滿洲國，第三支就是民國時代的西藏旗。 有沒有雪山獅子旗 呢？不同的，其實民國時的西藏旗。 是是， 裡面就是有11章是什麼呢？就是討論這個習近平在共產黨成立95周年黨慶講話，就是叫做共產黨領導偉大的中華民族復興。 是， 咁有幾多係方言呢？咁樣 即係中國夢嗰堆， 即係中國夢遺啊！ 係，我哋講過幾多咧？ 係啦，即係遺留咗幾多咧？一場春夢， 係 其實一醒來咧，一覺醒來，原來乜都係假嘅， 只有一攤。 係啦，咁所以當時其實我哋討論過兩個名嘅，一個叫做《炎黃解毒》，一個叫做《中國夢遺》。咁但係我哋擔心就係話，如果有中國嗰兩個字，冇人買。係。 看到夢遺，但又會想買。 係啊，見到夢遺又想買，好似我哋以前出呢個嘅《蒼井空現象學》啊咁樣。咁一買完之後就必輸噶啦，嗰啲就。嗱，咁所以咧就大家都知道啦，好多聽眾咧有聽節目嘅咧都話 Gordon Poon 就係呢個民國粉啦。 嗯。 咁就你睇嗰啲圖畫，你就睇到啦，其實上面啊，偉大嘅呢個蔣中正啊，即係抗日嗰陣時喺度痛哭流涕嘅樣子。咁啊，裏邊咧就我覺得可讀性相當高。大家以為咧，有人問喂，會唔會同個節目內容係一樣咧？咁可以保證99%係唔同嘅。 嗯。 咁但係當然啦，處理嘅題目係一樣嘅，就係講緊我哋所謂中華民族。 嗯。 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係三個概念嚟。 係。 第一，何為 中華民族？ 係啦，中華民族何為龍的傳人咧？何為呢、這個炎黃子孫咧？ 嗯。 然後一路到呢個所謂嘅我哋人民幣裏邊嗰啲象徵萬里長城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然後跟住到偉大啦。 係 嗱，佢講緊偉大咧，你記住喎，習近平講緊偉大嘅唔係中華民族偉大喎，係共產黨偉大喎。 係， 因為有偉大共產黨帶領中華民族先至所以復興啊嘛。咁所以呢個偉大共產黨嘅帶領係堅定留嘅咧。咁究竟共產黨係一個乜嘢嘅政權咧？同蘇聯嘅關係維持到幾時咧？究竟是不是史太林的傀儡呢？究竟抗日他不单止不抗日，还是做了什么事令到国民党的军队在抗日里面受到重大的伤亡呢？ 嗯， 然后跟着就到这个什么 复兴了。 是的，复兴了。复兴这部分就当然有王毅啦，有这个习近平啦，有这个我们伟大的粉青啦等等。 嗯， 就我觉得就很多记者都问今年怕不怕呢出这样的书。咁我話其實自由就好簡單嘅啫，你一有 second guess， 即係所謂啊，自己會好多嘢會再諗一次嘅話咧，你就玩完噶咯。 係，喂，同埋呢度香港嚟噶嘛，即係香港係 suppose 係有呢一個即係出版自由。 嗱，好多記者問我，咁呢啲禁書禁書，我 禁咩書啫？ 係啦，你唔好講住。 係，呢個 concept 都唔啱根本。 我話就算大陸啊。我過關他都有列出什麼違禁品的，其實是吧？葉國軒說我不可以帶毒品，這些叫做不知所謂的奴才。你過海關有沒有列出哪本書是禁書？ 是的， 名單是什麼？ 哪一條法例告訴你聽這本書是不過得的、 嗯、 是不是嗱，你說毒品這個是人都知道，海洛英帶買啲咁嘅嘢，或者帶啲咩嘅武器等等，嗯、是人都知道，呢啲係違禁品。咁但係書，我想問，究竟有冇一個建制派嘅人話到俾我聽，香港或者中國內地係有一份禁書嘅名單係唔准入境嘅？Even 你到今日李波事件、銅鑼灣書店事件，其實 邊本書係禁書？係 啦， 講過。 喂，係咪習近平就話可能係咩？ 三個情人係咪嗰本咧？ 習近平執政20年啊，佢話。 哦 ，OK。 咁嗰本書究竟一話係習大大與彭嫲嫲咧，一話係習近平的六個情人咧，係、 嗯、 咪？一話更早期嘅陳希同與其情婦咧、 嗯， 或者薄熙來與其情婦咧、嗯，大家都唔知嘅噃。 係 咁，我點知係咪薄熙來喺獄中發功啊？ 係咯， 或者獄薄熙來同周永康仍然有啲爪牙喺呢個中宣部咧？ 嗯， 係咪冇人知嘅噃？咁所以咧，我覺得今年書展咧就大家都好敏感。對於所謂在銅鑼灣書店之後的出版自由、 嗯、 究竟有沒有香港的出版社是避開不出這些敏感的政治書、 嗯、 那我覺得呢就這個值得大家去看看我們看到有一個叫文革出版社 這麼厲 害是啊 這跟這個民族黨有沒有關係 沒有的他專門出那些文革的回憶錄的 哦 他出過這個戚本禹的回憶錄啊 嗯 咁第二本就係阿梁國雄呢本啦，咁我諗聽眾都知道啦，我哋就將梁國雄嘅司法覆核嘅二十年，每一年一宗，即係差唔多20個 case， 係 就請咗好多嘅法律專家啊、憲法學嘅專家同埋大狀啊、同埋社運界同埋政界立法會主席等等， 係 去討論究竟呢個香港嘅司法覆核 係 對香港嘅所謂公法啊。的意義在哪裡、嗯嗯、就不是一般的講社運的書另外一本就是范國威的務實本土、 嗯、 很有趣的我覺得這本書其實很多是跟設計有關的政治美學有關的東西因為他在三藩市是讀設計的原 來、 哦、就89年之後就轉了去三藩市大學就讀政治學的 Master 但是仍然呢、就是、其實很多泛民的廣告、啊、很多的logo 啊嗰啲咁嘅嘢咧，其實都係由佢設計嘅。 嗯， 咁亦都裏邊咧，我覺得亦都幾有趣嘅咩咧，就係咧，好多概念上講咩為之本土。 嗯， 務實本土係乜嘢咧？咁就係同口號係有分別嘅。有一種本土主義就係講血緣嘅， 嗯， 講出身嘅。 嗯， 咁但係范國威嘅講法咧，其實係更加重視係公共政策裏邊所謂嘅本土利益優先呢樣嘢，包括普教中啊，包括。東江水啊，包括海水化淡政策啊， 嗯、 包括好多跨界基建嘅浪費啊， 嗯、 三跑啊， 仲有 港珠澳大橋啊，係啦，即係呢啲嘅譬如普教少啊，甚至係廣東話嘅語文政策等等呢啲咁嘅嘢，咁、嗯、所以就比較實質啲嘅，我覺得就唔係純粹口水嘢嚟嘅。咁、 嗯、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就去書展咧，就好大機會咧，第一見到我啦，第二見到阿潘東海啦、哥敦潘啦，仲、 嗯、 有啊見到阿。周博言啦，亦都會見到阿長毛啦、范國威啦，或者係見到阿楊師傅啦， 嗯， 見到阿 Lens 啦，好多我哋嘅主持人咧都會突擊地出現嘅。咁就如果記住我哋嚟嗰陣時候，我哋就可以喺嗰個現場做呢個 Facebook Live 嘅。 係 係啊，咁我哋有一個設計嘅 backdrop， 係 就係將廣東話變成一啲合體字。 喂，好正、啊！我覺得個 backdrop 嗰個設計， 咁、 啊、 就 啲左膠 可以做 一個字， 可以做句添啊！你知唔知？譬如五毫自嗨起雙飛 哦， 即係咁樣一路畫落嚟咧，就一個句子嚟、 哦 okay, okay ， 或者係叫做國師秋水和你飛。 係， 咁就我都喺網上面同啲聽眾喺度玩啦。咁好多人都係用嗰啲背景字嚟做句嘅，其實係。咁啊，甚至有聽眾就問喂，究竟嗰啲字賣唔賣噶？咁其實嗰啲字係好大個嘅，其實我就。想有少少懷疑，大家買咗翻去做乜嘢咧？ 喂，掛喺埲牆度幾好啊！ 即係點啊？掛住 左膠咁樣， 或者喺老婆門口掛住港女啊嘛。 係， 跟住就港女鳩烏，係呢個賣國賊咁樣，就組成一個句子啊。 冇錯， 咁就兩邊都有喎。 嗯， 有啲係好本土嘅句子，政治術語啦；有啲係好左膠嘅政治術語都有。 嗯， 咁所以咧就大家嚟到嘅話咧，亦都可以咧去即係。想想將它串連下成為呢、這個即係香港的潮流句子 咁就阿 Adrian 咧都會有時間就會落嚟。咁、最主要原因咧就係、Adrian 都想了解一下即係香港出版界近年所面對嘅問題。咁呢個其實我哋都參展咗咁多年咧、其實大家都睇到問題所在。而而家更加就唔係淨係話出版自由嘅問題，而係你中小企嘅出版社想揾一個群眾最多嘅宣傳平台，其實都係俾大集團壟斷。而大家要好努力，好努力，用好多嘅創意啊， 係去吸引啲人咯。 譬如我哋嘅產嗰個 booth 嘅設計啦，彭志銘每年就發狂咁嘅， 係 好好笑嘅，大家有興趣咧去睇下佢。即係直接進入瘋癲狀態。咁我相信鳩烏團嘅朋友應該去參觀下彭志銘喺書展嗰個表演，係比鳩烏團更瘋癲嘅。 佢會唔會喺度耍幾度拳咁咧？ 唔會。但係咧，譬如如果因為佢嗌咪啦，如果有嗰啲貿發局嘅人去趌佢咧，佢就我聽過佢有一次咧係追住呢個貿發局嘅 CEO 啊，林天福。 系， 咁咧喺后边揸住个麦喺度闹佢。 哦， 咁咧就系嗰个粗口嘅长度咧系复述唔到嘅，其实 系咁用粗口系咁闹佢， 即系一个即系平时你见到佢好似好斯文咁样做电台啊电视主持啊，咁但系一到书展就勇武起嚟嘅， 系就用翻佢最纯正嘅广东话， 系啊，一来广东话啦， 词汇啊， 系啦， 讲翻晒出嚟。 肢體都是相當勇武 的，是是 是，就今年我估就少了很多珠三角的遊客了。 嗯， 原因就是究竟他如果買了李斯煙、那個、李斯煙就派了、那個、有把線的，大家記住要拿，拿完之後就將它畫公仔， 即是那幅片， 是那張 就是那張， 即是任游淑游慧晶，李斯煙與游慧晶的合體版，咁咧就我，但我走嗰時咧，今日我已經見到地下好多人黐咗喺地下咯，嚟踩。 係，依李斯晶啦變咗。 係啊，或者叫 驚， 或者叫李慧煙啦，係啦，或者叫游斯煙啦。咁咧就喺地下擺咗好多喺度。 係啊， 咁就我覺得唔要得嘅呢啲行為，就我覺得唔好個地下咁靚，就唔好整挖整花啦。我覺得，咁咧就大家記住啦。咁另外就有種文化啦，何韻詩啦，亦都有好多嘅細小嘅出版社咧，就會有啲書喺我哋嗰度寄埋。 嗯， 譬如本土研究社嘅一本嘅蹤跡啦， 係即係講中地嗰本啦。 係啦係啦，即係話點解香港冇地咧？ 其實大把中地， 其實就大把中地。咁嗰啲中地係點嚟嘅咧？就係啲發展商預先揾啲艇仔毀壞咗農地。 係。 然後毀壞了農地之後就變成中土，咁點樣毀壞呢，就是將它變成垃圾場， 或者貨櫃場， 貨櫃場、車胎場，啱啱昨日火燭那個啦，包括是美國的電子廢料場，咁然後呢就因為啲毒素滲咗入去泥土，不適合耕種，就唔係農地啦， 係啦， 咁就變成中土，咁喺政府嘅 classify 裏面咧就冇咗復耕嗰個嘅 可能性啦，係 啦。咁咧就最終咧就攞嚟起樓，咁原來咧成個係產業鏈嚟嘅， 即係其實一種即係落釘嘅方式， 係啦，呢個叫做中土化， 係 將農地中土化咧，最終係變成地產商攞嚟成為一個發展屋地嘅一個方式，因為佢申請改變土地用途嗰陣時咧。你就好難反對， 係啦，因為佢都做唔到嘢啦。 係啦，因為你嗰啲馬寶寶啊，嗰啲東北社運人士啊，朱海迪啊，就去城規會反對嗰陣時咧，咁個對方就話：喂，嗰都唔係農地，喂，有毒 喎，種唔到嘢嘅喎。 係啊，喂，燒咗嗰啲膠有毒嘅喎，拆咗啲電子廢料，你睇到香港係成為美國一半嘅電子廢料出口，原來去咗八鄉，你諗都諗唔到。仲要是供應給大陸拆了出來的， 是 不是我們煉鋼嘛，不是我們煉銅嘛，是將那些廢料供應給他們，那些廢料就堆在我們的土地上面， 跟大家看了這本破壞香港的環境， 因為那些毒入了去之後呢，其實修復是相當長時間的， 沒有啊，是啊，講緊即幾百年的事啊，大哥， 所以呢就必然就要變成是什麼呢，屋地，因為已經不適合耕種，所謂的破壞新界呢，點止係四縮收地咁簡單？呢種只係最表面，大家見到最粗暴嘅一種方式。 但係我即管問一問，即拆開少少，咁佢係點樣揾啲惡霸走去真係霸咗塊地？ 好簡單啦，你好多嗰啲其實而家啲農地咧就荒廢咗。最主要原因咧就係政府嘅政策。全世界嘅政策，包括美國啊，講緊嗰啲自由經濟學者唔好亂咁噏。美國都有輔助自己嘅農業政策，包括木棉花同埋玉米，係有補貼嘅。特別是棉花政策，你看到那些 Cotton USA 的宣傳呢，其實後面有政府補貼的， 咁然後咧，香港咧，第一農業係冇補貼，有自由市場嘅話，你面對嘅係嗰啲青海、蘭州嘅菜場，而家唔係深圳， 係 蘭州菜心大家見到嗰啲，嗰啲競爭，咁你知道係冇得爭， 嗰啲係平到爆嘅。 第一平到爆，第二就係咩咧？就因為佢個 scale 大，咁所以咧就變咗你睇街市裏邊咧，新界菜比蘭州菜心係差唔多貴一倍，至兩倍。咁所以咧就好多時咧，新界嘅農地就荒廢。其實曾幾何時，元朗係種米嘅，你知唔知？ 幾知？ 種絲苗。 我細個嗰陣真係新界 元朗絲苗啊， 沙田都有啊，唔好講。 係啊，元朗絲苗啊，出口到去三藩市啊，出口到去北美洲啲唐人街。咁然後咧就而家今日咧，你啲農青想去復耕都好啦。第一，你揾農地好困難。第二咧就係因為佢一荒廢咗咧，就落釘啦。 係。 嗱，落釘之後到佢改用途咧， 而佢落釘嗰下係咪即係其實 佢仲係農地嚟㗎？ 但係佢冇嗰個業權㗎嘛，即係佢未買呢塊地㗎嘛？ 唔係，好簡單，佢就問嗰啲嘅一就係先租用啦。係。咁佢就唔會自己出面。嗱，你知新界嗰個 network 咁嘅收地，佢咧就好多艇仔，大家入到去嗰啲圍村又好，原居民嘅村落咧。一定有一間士多嘅，個士多隔離一定有個地產代理嘅，而嗰個地產代理就一係就村代表嚟，一係就裏邊嘅惡馬陀地加社團阿頭嚟，咁大家即係其實你睇《竊聽風雲三》你就知噶啦，咁啊邊個嗰個大陸女星咪一間士多嘅，係嘛？佢原本個老公就係錢小豪嚟噶嘛，即係陀地嚟噶嘛，其實係。就通常在村口開始多的，咁咧你入去租樓買樓，如果你唔經嗰間地產代理，你都唔使旨意啊。咁然後咧，佢就會熟曬成條村咧，究竟邊一個咧係 哦嗰塊地嘅業主 係羅蘭嗰幅嘅嗰塊地，咁佢就會派林家華去話俾佢聽，嗱益你啦，你嗰塊農地唔值錢噶，咁咧佢就租咗嚟咧就可能咩做貨櫃場。然後呢或者是做啲廢料場，然後慢慢農地嗰個耕作的功能就冇咗，然後變成中土，然後變成中土之後呢發展商去申請改建，改變土地用途就會咧方便好多啦，因為你唔會有人出嚟反對嘅，如果唔係你就會嗰啲環保人士啊、朱海迪啊嗰啲友仔咧就會出嚟反對嘅話咧，咁佢起碼喺城規會咧都要面對一定嘅阻力，咁但係如果係中土嘅話。咁只不過係政府嘅政策，從來冇一個叫修復中土嘅政策。即係順其自然， 由得佢死， 就喺佢哋係啦。即係地政署喺佢哋嘅眼皮下邊咧，就一路睇住呢啲新界農地慢慢失去呢個耕作嘅功能，慢慢變成廢料場。然後慢慢變成屋地，係喺佢哋眼皮下邊發生。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即係我哋揀咗一啲都唔係淨係我哋自己出版嘅書。咁我覺得希望係多啲人咧去關心呢啲問題。咁亦都係咧，除咗本地嘅本土嘅書，我哋亦介紹咗台灣嘅書。咁譬如係《素顏之孫文》，就係、是、講孫中山嘅真面目。日本學者寫，我覺得幾有趣。咁另外一本我揀咗一本好得意嘅書，就係、是、叫做《不要殺死微生物》。就係咧講濫用抗生素 啊， 同埋剖腹產子嘅後果。原來有關嘅，你知唔知道？ 呢、這個真係唔知喎，即係抗生素嗰個嗰個啦，即係濫。 但你有冇留意而家我哋嘅同輩嘅細路仔？好多細路係有過度活躍症、自閉症或者係敏感症。 自閉症人真係又多嘅， 係多咗， 係 啊。咁嗱，你嗰本書講法就好得意。佢話因為喺美國嘅用抗生素係相當之普遍，用到的情況是年紀很小已經開始開抗生素。第二就是什麼呢，就是那個你知道抗生素其實它很壞的菌一路殺曬。問題就是人的譬如腸道也好，或者即是我們很簡單，我們皮膚表面也好， 都有一些菌 的。鼻腔啊、口腔啊，很多這些都有很多細菌。那就變了呢，當它一殺好的壞的殺曬之後呢，其實影響了人的個新陳代謝和抵抗力。第二咩呢，原來人如果是自然分娩的話，它經過媽媽的生殖器官出來的時候，它是會將裡面的細菌給了個 BB 仔的。 OK。 因為那裡都有細菌，微生物在這裡有細菌在這裡。那反而這些對個細路仔是好的。 哦，即是等它變了是有抵抗力。 有個抵抗力，是的。但如果是剖腹分娩的話，它沒有經過陰道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會對那個小孩子有影響的。 哦， 就是越來越多的剖腹分娩的話呢，啊，這個是他本書說的，當然我不是一個科學家，我就不知道，但我覺得越來越多這個是一個現象，很多小孩子有自閉症或者是有很多敏感症，這個是現象，都幾普遍的，我覺得 自閉症真的多了，聽不少。 另外一本我選了很有趣的，就是一個美國的社會學家，哈佛社會學家寫的一本書，叫《階級世代》。就是講做了120多個家庭的追蹤調查，由50年代到現在，究竟美國階級社會是變好了還是變壞了，原來他發覺呢，現在以往呢，我們那個 life experience，在生活裡面的經歷呢，去到某個年紀才有分別的，現在越來越年紀越來越下移， 現 在去到一個幼稚園的細路，我們以往我覺得啦，我讀幼稚園的年代有錢和沒錢呢，看不到那麼大的 difference， 但現在其實香港和美國一樣， 是啊， 就是他去到幼稚園的年代呢，他們的 life chance 已經很不同了， 就是那些贏在包線， 是的，就是贏在射精前那個，那個理論的後果來的，是的，其實就是結果是什麼呢，就是大家所謂一個 social closure， 個社會就開始圍一個圈上來，因為他很小已經白鴿眼了，就已經是因為大家不同了嘛， 是的，就是哇，我又學這麼多東西，你又在這裡躲，就是我躲在假期， 我去這個你去上海迪士尼，我去法國迪士尼，他都懂得分的， 美國交流，你真的去分不是吧，那 些我有個朋友的小孩就入到直資很出名的一間小學，讀讀下就不讀退學， 是 原因就是被同學仔抽插他用假的 Hello Kitty， 哇慘啊，真的小小個已經要經歷這些東西， 是小學，小學一二年班已經要經歷，他為何摘馬尾那個 Hello Kitty 是假的呢，所以呢，就這個就是美國的階級社會，但同時我覺得在香港是一樣的，就是說這種的所謂社會分化其實是更加早開始，因為當一個經濟發展進入了中產社會之後，以往就大家一起上的嘛，大家都是基層社會，基層的家庭比較多，那就一起上，那他的生活經歷可能去到中年以後才有 difference，因為大家當初都是基層上 的， 但現在不是了，現在的起跑就已經很不同了，一個的起跑就是在天水圍，一個的起跑就是在這個太古城，太古城的細路和一個天水圍的細路，他們的生活經歷很不同，因為一個就是去法國迪士尼，一個就最厲害就是去上海迪士尼， 還有圈子都不同，就是朋友朋輩的圈子也很不同， 包括他們的地理都很不同，你知不知道，在天水圍的細路很少出港島的，因為他們的車費很貴， 沒錯，交通費貴，跨區是很貴的嘛， 是的，那就跟一個在太古城的小孩，他們的地理環境對香港認識都很不同， 是 就因為我們以往呢就跟一些的慈善機構呢就拉up了，就分那些天水圍的小孩去書展， 是 那就即給錢去買書， 是的， 是的，很多小孩我們問他呢，其實他們第一次出灣仔， 是 小學生， 是， 所以這個也是即我們講的階級社會的分別， 出奇，我們經常都說笑說，即那些去立法會抗議的金毛可能都是第一次去金鐘的， 那他跟那些紅帽都是一樣的， 是啊， 紅帽都是第一次去的，因為他原本是住在福田， 沒錯， 是的，那就講完書展之後，講回我們的剛才有一種突發的新聞， 是 的，是的，那就在德國的巴伐利亞的火車上面呢就發生這個恐襲，那呢就是有一個阿富汗的難民，就是用這個斧頭呢就襲擊車上面的乘客，而受襲的呢就是一個香港人的家庭，我剛才一路看新聞呢就是兩個危殆一個嚴重，而特區政府就發出了這個譴責聲明，亦都有派咗呢、這個即係海關嘅入境處嘅人士去嗰度幫助佢哋啦。咁就德國政府咧就否認呢個係針對中國人嘅襲擊。咁而伊斯蘭國已經發表咗聲明承認咧就係佢哋策動嘅呢個恐怖襲擊。咁就我諗香港人第一次覺得嗰個恐襲咧係 埋身 啊，係啦，因為我哋從來都唔覺得香港係會發生恐襲。咁但香港人咧，因為實際上都係會周圍去噶嘛。咁就巴伐利亞州大家都知咧，就係呢個慕尼黑嘅即係所在啦。咁亦都係德國一個相對比較多旅客去嘅地方。咁就所以我覺得就係呢個 今次究竟是不是針對亞洲人的恐襲呢？ 嗯， 我覺得有，我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我第一個直覺反應我覺得是， 嗯， 因為在巴伐利亞的火車上面呢，如果你是要找人襲擊的時候 random 這樣的話呢，就中香港人的機會就不是很大，我覺得是， 即是那個密度應該始終，即是香港的遊客或者東方遊客比較少，是吧？ 我不知道，如果是去德國旅行的旅行團呢，就不會坐火車的，大部分有旅行巴的，因為德國高速公路都很發達，就如果我自己坐過的話，在德國鐵路網，即是坐這個叫做 Deutsche Bahn， 即是他們的德國火車網的話，實際上呢就不多見到，不是太多旅客的，包括我有時候以前在法蘭克福坐柏林啊，或者再落南部巴伐利亞等等呢，都不見不到太多的亞洲人。當然現在是 七月都是暑假的旅遊旺季，所以我覺得呢，就今次現在就沒有進一步的這個消息是怎樣，就是見到這個阿富汗的青年呢，是突然間拔個斧頭出來襲擊這個乘客，而警方呢就在這個搜查他的屋企裏面的時候呢，就找到手機裏面呢有恐怖組織的 ISIS 的國旗，然後有目擊者就說呢，這個阿富汗青年襲擊乘客的時候呢，就用阿拉伯語高呼這個真主偉大，就跟在尼斯襲擊的這個 Tunisia 即是特尼西亞的移民呢，其實是相似的，就德國本身內政部呢都是認為很有可能是跟伊斯蘭教徒發動的攻擊來的， 即自發那種 啦，就只不過就是說大家不要 label 他們什麼什麼，其實這個問題香港都拗了一段時間，就即所謂爭論雙方是什麼呢，就是我自己看的言論呢，就是陶傑就是一個代表來的，就是說對這個 ISIS 是要即是類似，即是沒辦法融入去這個歐洲的社會的，他們是，當然他沒有好像去到 Donald Trump 那麼極端，就是說起個圍牆，但是就那些難民應該就不可以再收容， 是直情要趕他出公海嘛， 要趕走他們，我相信今次這個恐襲之後呢，我相信是會香港人都會再思考這個問題，即是究竟對於這個極端伊斯蘭組織的是不是融入，即係唔好話淨係伊斯蘭極端組織，包括伊斯蘭教徒，係咪能夠真正融入呢個歐洲嘅社會？一或佢係一個個別例子，而而家見到呢種 ISIS 嘅襲擊行動咧，同以往我哋成長年代見到巴勒斯坦、巴解啊、赤旅啊、慕尼克事件，即係呢個襲擊呢個奧運嗰啲嘅選手村啊。如果你看这个史匹堡的电影， 是 Munich 就是 Munich 慕尼克， 就应该看得很清楚，有组织，有个政治宣言，有个 statement 去 recruit 一班很 loyal 的恐怖分子，是某个政治信念，巴勒斯坦建国，或者用恐怖袭击来 arouse 起世人，对于以色列怎样去即是侵占巴勒斯坦领土，要令到他們世界關心他們，那就很 political 的成件事，而這些恐襲呢是有針對平民的，譬如劫機，當時也都有這個赤旅，德國的即是這個來自日本的赤軍派，也都是劫機分子來的，所以很多人說以前的恐怖組織沒有針對平民，這個是錯的， 當然不是， 是以針對平民為主的，當然很多汽車炸彈那些是針對軍營也都有， 但是必定會傷及無辜， 必定會係啦，傷及無辜。而很多人以為呢個 ISIS 嘅呢種嘅恐怖襲擊係突發，其實唔係，係好多時佢哋嘅襲擊出現喺伊拉克、喺敍利亞嗰陣時候，大家係不以為意。 報係啊， 係每一日差唔多喺一啲嘅伊拉克嘅城市都發生緊， 唔係大大鑊㗎，即係爆親咧，即係最近嗰單都爆親係死百幾個㗎， 係啊， 好誇張㗎係。 咁所以咧就結果咧就慢慢就將個重點移去歐洲啦。而喺歐洲點解咧？就因為佢得到好大嘅所謂嘅傳媒嘅 曝光、 曝光啊、關注。咁但係呢種嘅突然間個人 turn 咗成為 ISIS 嘅，我相信最大嘅分別係咩咧？以往雖然他們的襲擊對象都是平民，但是他們有一個組織的聯繫， 沒錯，是 就包括阿爾蓋達都 係冇錯，即係由上而下嘅嗰種係。 係啦，即係話 叫佢做嘢嘅。 嗱，如果大家有睇過呢個《獵殺拉登》嗰套戲咧，即係佢係悲傷嘅真實嘅故仔啦，即係 CIA 點樣識破呢個拉登嘅信差， 係 即係扎納希尼嘅助手咁樣。咁佢都係咧靠嗰個女嘅 CIA 特工， 嗯、 一路咧喺關塔那摩啊，喺啲基地盤問嗰啲阿爾蓋達組織嘅成員，然後好多年之後鍥而不捨咁追查。嗯，咁咪有線跟到嘅，跟到之後，我原來知道佢匿喺巴基斯坦嗰個軍事學院隔離，咁就派特種部隊去捉佢。咁、 嗯、 但係咧，我諗呢種 ISIS 嘅模式係完全防不勝防， 係因為佢冇組織嘅自發嘅， 係啦，即係話佢只要係、哦、上網或者係受佢嘅思想影響，或者是覺得自己要為復興伊斯蘭要犧牲， 又或者即係效忠咗巴格達迪咁樣。 係啦，我甚至佢喺個本土嘅社會有好多嘅不滿， 嗯， 然後去引發佢， 係 將伊斯蘭國嘅極端教義，即係去執行佢嘅，咁變咗咧就如成個歐洲嘅文明，我覺得而家係受到一個好大嘅衝擊， 嗯。 呢、這個是 test 緊歐洲文明的一個底線添，我覺得。很多時候我自己估計，整個歐洲是會右翼勢力一路抬頭。 係，即特別是而家即係按嗰個難民政策嗰度個爭議好大噶嘛，即係默克爾咁樣，即係嗰陣時肯收難民，跟住而家係俾人鬧到飛起。咁變咗係即係完全好似即係向右轉咁樣 嘅。我估係啦， 因為越嚟越多呢啲咁樣嘅襲擊嘅時候咧，佢不得不向呢個即係市民即係人民嘅要求都係話要全部趕走曬一啲難民。 因為你德國之前就尼斯啦， 係咯， 係嘛？跟住就之前就巴黎恐襲啦， 係。 咁就我啲朋友喺歐國杯期間去巴黎旅行，係。咁就個感覺其實係好唔好嘅， 係 萬幾個軍警喺街上巡邏， 因為你仲係緊急狀態啊嘛， 係啊，仲係緊急狀態，本來就嚟完啦， 係啦， 又整多尼斯， 又要 extend， 其實佢就係要咁， 係， 因為你咁樣嘅話咧，你好簡單，即係你嗰種嘅恐懼係 visible 嘅， 係， 你見到法國嘅軍隊 係 拿住支步槍、機關槍喺個街頭嗰度巡邏，嗱，以往我哋即係 before 十年前咁樣去歐洲咧。特別是神經條約之後咧，邊界又冇，但坐火車就好自由嘅，啊咁就周圍去，咁亦都我覺得警察都唔多嘅，甚至係 唔多㗎，係 啊， 你都好驚嘅，想喺如果街度俾人扒手攤嘢，你都唔知喺邊度揾個警察嚟。 嗱，我上次書展 Bologna 書展去意大利嗰陣時咧，就算 even 喺復活節嘅佛羅倫斯 咧， 咁大規模嘅遊客，聚集喺呢個佛羅倫斯大教堂，即係祈禱啊，復活節嗰陣時。咁我去到即係哇，成萬人空巷，但係咧係真係你好少見到警察。咁呢個就係歐洲，我覺得一路咧就係佢嗰個本身個政治文明成熟到某個地步咧，就唔需要咁多防範自己國內嘅嗰啲嘅極端主義勢力。 係， 但係我覺得而家咧成個歐洲個感覺係改變咗嘅。我諗歐洲人自己對自己嘅感覺都改變 了。絕對係， 即係嗰種恐懼係植入咗你個心裏邊。譬如你見到美國有單好笑咁，我睇新聞，有個酒店嘅女服務員見到一個亞聯酋嘅酋長嚟，就見到佢有幾個手機，就即刻報警啊嘛。 係， 咁然後跟住啲警察嚟就即刻撳住佢啊嘛，撳咗佢地下喎，係， 即係去到一個驚弓之鳥嘅一個 panic 咯，我覺得係啊 ，panic， 即係佢見到幾個手機已經覺得佢梗係恐怖分子，周身都綁曬炸彈， 係， 咁仲要著罩袍添， 係， 咁所以咧就。這個亞聯酋的國家都勸喻那些國民要出國 不要穿那些東西 不要穿但是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包括土耳其的政變、埃爾多安其實是代表一個所謂的復辟所謂的伊斯蘭勢力、土耳其曾經是最世俗化的伊斯蘭國家、包括他們的國父 是 要求土耳其的宗教不可以政教合一、但是這個是我想土耳其都面對一個改變最近我們的是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在這個上次選舉海嘯之後安華領導的、青年伊斯蘭運動、開始大家執政黨覺得他是一個反對派的時候、就會更加依賴一些伊斯蘭化的政黨就希望用、伊斯蘭的教義去成為一些法律、這個是他最大的改變的所以看到埃爾多安 平息了政變之後呢，是第一件事是炒法官的， 是同埋要即係加話死刑啊嗰啲咩啊， 佢即係去對付呢啲咁嘅人。咁、所以我就話你唔好以為嗰啲嘢係唔會一路影響亞洲嘅，其實、包括馬來西亞同印尼、其實都係會受呢個極端嘅伊斯蘭運動所影響。雖然佢哋係世俗化，但係因為咧，我覺得而家中國好、馬來西亞好、包括土耳其好，一路去到中東都好。個保守勢力是一路一路上升緊，其實就不是話個世界走向更加 liberal， 唔係啊， 係更加開放，其實係，而係因為呢啲嘅恐怖襲擊啊，因為好多呢啲嘅威脅咧，係其實香港都好似嘅，我覺得，係引發一個嘅保守勢力回潮啊， 係， 咁兩者之間咧，呢、這個香港其實係一個縮影添嘅啫，我覺得其實你成個世界去睇咧，呢、這個係差唔多係一個。大時代嚟嘅，我覺得係， 真係大。 即係比起70年代、80年代嘅所謂赤女啊、巴勒斯坦解放運動啊，或者係南美洲嘅呢啲嘅遊擊隊啊，包括係德國嘅呢、這個恐怖分子啊等等咧，嗰種以政治信念、建國信念為主嘅政治運動嘅恐怖分子咧，我覺得係好唔同。咁所以我希望當然即係始終因為香港人咧，你。都是關心在海外香港人的情況，即希望他們可以即大步攬過，我覺得就因為現在我們還未看到他的最新的情況是怎 樣， 即有沒有人因為這件事而即過身，或者我剛才看的應該是有兩個是危殆，一個嚴重，就即大家希望一直關注著這個即即時新聞，看看那個情況是怎樣， 但是即世界變成一個越來越不安全的地方，就真的即發生緊㗎啦。 其實 去邊度旅行，你都好似都即係淨係去旅行，諗去旅行，你已經覺得都唔知去邊度好。 我覺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咩呢，就係呢個避開。其實我都冇得好避嘅。 邊有得避啫？係咯。 係啊，真係冇得好避嘅。系嘛？你翻大陸，你隨時背囊裏面有份《蘋果日報》，你係賴嘢噶，係咪先？ 咁呢個中國係極度危險嘅地方，都有梗噶啦。 係啊，咁就最緊要就係，如果大家見到我哋被拍片，你就知道啦。係啊，一定係網上認罪先嘅，我覺得而家。第二就係咩咧？大家如果經常喺自己 Facebook 嘅 status 裏面去 share。或者 like 人哋嘅嘢都小心啲嘅，你啲水源希子咧，2013年真係 like 嗰張天安門舉中指嘅相咧，都會喺6、3年之後俾人抽稱嘅，係啊，所以呢個咧就大家即係要諗下啦。如果某一日過關突然間嘟機咧，佢跟住佢就會話喂，2012年你好似一 like 過艾薇薇某張相喎，咁樣 係喎，就係舉中指啦， 就係舉中指咯。係咪或者嗰張黨中央咧？係咪張裸照咧？係 啦 係 啦， 中間擺住張相嘅，咁又賴嘢嘅咯，可能係。咁有陣時瀨咗都唔知個原因係咩呢，即係我都要提醒下大家，其實因為你帶住個智能電話呢、其實嗰個智能電話係 access to 你 iCloud 嘛，係 access to 你所有 computer 嘅 file 嘅、或者係嗰啲 pictures、或者係通話等等嘅記錄喺曬 iCloud 嗰度。咁、如果你帶住呢個手機裏面嘅有 iCloud 嘅 server 嘅資料喺內地出現嘅話呢，咁裏面好多唔應該或者唔能夠喺內地散佈嘅消息咧，就會同一時間進入咗內地嘅。嗱，咁呢個如果佢係開咗你部手機攞咗落嚟嘅話咧，就呢個一個證據嚟嘅喎。 係起曬底啊！ 係啦，唔係起底添，係證明你要去散佈嗰啲信息啊。 係， 係咪先？嗱，裏邊如果開咗你嘅 Facebook， 原來你走去 like 咗呢個梁天琦嘅。是吗？或者你 like 咗呢个民族党嘅， 系， 或者你知佢哋冇乜幽默感噶嘛？ 冇啊，绝对冇。 系啦，如果你走去 like 咗民族党，然后俾个 comment 叫做哈哈真勇武， 系， 对方冇幽默感啊，佢以为你称赞佢噶， 系， 系咪先？系咪签承诺书真勇武？ 系。 咁嘅話，可能就賴嘢嘅咯，中伏嘅咯， 又或者你 like 咗個咩第一屆向中國道歉嗰個大賽咁樣， 你有冇參加？ 我未， 未啊，我就嚟想參加嘅啦，我想道歉嘅，因為我出咗3本書， 係一定要道歉啦， 係啦，我參加咗香港書展， 係 第二就喺彭志銘前邊， 哎呀死得死得， 係啊，咁就我覺得呢個無可避免，但係我覺得對心靈嘅影響係大嘅，即係覺得個世界好危險， 係 第一我哋又翻唔到火星啦。又不可以照美咁樣， 咁就趙薇，我諗遲早都要翻火星啦，做埋啲咁嘅嘢，即係逼人哋道歉啊呢啲咁嘅嘢， 仲要換角啊嗰啲咁樣。 唔係你自己好似新加坡籍添喎， 係咪啊？ 係， 我係咩？ 係啊，係啊。 OK， 係啊，所以就要逼其他人道歉啦。阿里巴巴其實後邊係阿馬雲添啊， 嗯， 因為嗰套戲係阿里影業投資嘅。 哦 ，OK，OK，OK，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如果要對付佢好簡單嘅啫，就罷買呢個南華早報。 我只係好細忽啫喎。 第二， 霸淘寶， 戒淘寶， 係呢個亦都好難嘅。 得嘅，我覺得你只要翻去嗱，我一個叫做斷捨離嘅方法， 係 點樣斷咗呢個淘寶呢？ 係 你就翻去將你喺淘寶最近買嘅二十件物件擺曬喺台面， 係 然後你問自己邊一件你係用過嘅， 或者邊一件係唔係壞嘅，或者 係啦 假嘅， 係啦。如果唔係你淨係問邊一件你最近一個月係冇用過嘅。咁你就會戒嘅啦，你就會離開嘅。點解呢？就因為你發覺大部分喺淘寶淘翻嚟嘅嘢咧，你都係唔會用。 係， 你係買 click 嗰陣時嘅一個叫做 impulsive 一個衝動嘅購買慾嚟嘅。咁、第二個買淘即係戒淘寶嘅方法係咩呢？我覺得就係、是、咧，因為你而家好簡單啦。你如果用呢個嘅支付寶咧、就好似要實名制定唔知乜鬼嘢嘅。 係，我從未用過。 用真名開定唔知乜鬼嘢，我冇用過，我唔知啊。我睇嗰啲網絡上面講。咁咧，第二咧就係咩咧？佢而家就即係其實其中一個最大吸引力咧，就係集運，原來可以七十一啊 ，OK 嘅店啊攞貨啊嘛。咁就令到你可以咩咧？就你發覺唔抵啊！你只係幫襯一個供應商買一樣嘢，你集運過嚟嗰陣時，淨係集運一隻杯咁啊，唔抵咯。 咁就好啦，一大扎。 係啦，就諗住嗰啲集運係咩咧？佢等曬你所有嘅單。然後咧，你先至一次過送過嚟嘅。咁一個 box 裏邊咧，你咪又有杯，又有鞋，又有眼鏡，又有馬，又有呢、这個玩具咁咯。咁、所以咧就每次買一個 box 上邊嘅。 係。 咁呢個就係要戒淘寶嘅方法係咩咧？就係、是、你每次咧買一樣嘢，咁咧你嘅運輸成本好高，你就覺得唔抵啊。 點會？如果你都仲繼續去買啊，點會又會戒得到啊？ 嗱、呢個我覺得係 習慣嚟嘅，即係温氏有咗呢個習慣，上咗癮咧，真係好難戒 嘅 我估。 嗱，咁第三個方法，我覺得就要催眠自己，或者用精神方法去戒毒啦。 係， 就係每一次你 click 個淘寶嗰陣時候，你要諗你嘅錢係去咗馬雲嗰度。 係。 咁然後馬雲咧就係咧去會逼嗰啲藝員咧。是要呢個做思想檢查的 是要令到他哋咧係要公開認錯嘅。 哇！呢、這個要很大的道德的智慧才得嘅。 咁啊唔係嘅喎，馬雲話山寨貨 係好過 個性價比係高過原廠貨。咁本身佢道德都好有問題嘅喎，其實。不過我諗香港人就係咁啊， 係咯， 把口鬧佢，實際上佢哋都睇法都係同馬雲一樣。 簡單啲得唔得啊？整開唔整個防火牆係一概大陸嘅網上唔到，裝落自己個電腦度得唔得啊？ 嗱，我覺得咁嘅，如果大家有 調翻轉， 係啦，大家即係我覺得，如果我哋啲聽眾啊，我哋好多 I T 高手啊， 係咯。 就叫佢幫手 develop 一個軟件叫做 China Free， 冇錯。 嗱，唔係 Free China， 我哋冇興趣 Free China， 我哋只希望 China Free 啫， 或者叫萬里長城。 係啦，即係叫做 China Free 同 Free China 係唔同嘅。Free China 就係叫做識嘅中國，要令到中國自由。China Free 係咩呢？就係我哋生活上沒有中國。 冇錯。 咁嘅話咧，我覺得呢個軟件咧，我覺得係有市場嘅。 有啊，即係所有又同中國 有關。但唔知可唔可以申請創科基金？ 同阿楊偉雄， 係啦，同阿楊偉雄傾傾。 喂 ，China Free 呢個叫 就自動篩選嗰啲網站啦。第一，第二咩咧？就係包括埋啊商品啊， 係 都可以篩選埋。 即係 Made in China 嗰啲都唔睇啦。 係啦，就係咩咧？第一佢可以有呢個所謂圖像識別功能， 係 一見到係山寨貨會自動 block 咗嚟嘅。第二咩咧？就係一見到產地來源係呢個 Made in China 就會 block 咗嚟。第三就係咩咧？一見到用 QQ 聯繫對方就會 block 咗嚟。 係啦。或者簡體字都block埋， 係啦。咁我覺得咧就真係可以解圖。 係，呢個真係最最有效嘅方法啦。即係，唉，要咁多道德嗰啲咁嘢唔好搞。誒，裝個軟件搞掂。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真係，如果任何人啊要做一個務實本土嘅話咧，就一定要第一件事，呢個真係好押韻。 冇錯， 務實本土戒掉淘寶。 係， 休息一陣先。